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又到了午夜侦探社，跟大家一起在这儿烧脑破案的时间了啊！不过呢，说实话啊，很感慨，咱们这个午夜侦探社呢，自开办之日起，时至今日呢，也快到一年了，所以呢，可能有些概念也不需要跟大家做过多的这种科普式的解释。比如说，我常常在节目里说，我们一起来破案。啊，你不要误会，我们不是警察，不是警察叔叔，我们不是真的来破案的。我们所破的案子，如果真的是破案的话，这个案也是加了引号的，是指的是侦探推理小说这个领域当中的各种神秘事件。那么这个小说家在小说里头，他给我们设置了很多的迷局谜题，让我们来解谜。当然最后呢，小说家会抱着胳膊很自负的，很自鸣得意的说，哈哈，你看你们终于还是没有猜对啊。其实这个呢，现在这些年呢，已经逐渐的被一些读者所打破。有些并不高明的作者，他们的小说写出来之后，其实读者看了之后很快就猜到了真相。当然这是他学艺不精，并不是说侦探推理小说本身他们这个小说的门类怎么样。当然这是通俗文学，但是呢它也会反映社会，反映时代，反映世态人心。我们看了这些小说之后呢，特别是对当中的那些发生的犯罪行为，当然不至于像现实当中我们那样的切齿痛恨，坚决的反对，一致要求对真凶进行严肃的法律制裁。 小说就是小说。不过呢，有的时候看到这些小说呢，它所反映的那些人性，反映的人的隐秘世界，人的黑暗的内心，这个时候呢，也许给我们的这种启示带来的感慨就不仅仅限于是法律层面的，包括社会层面，包括心理层面都会有。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说起来这个话题呢还是挺震撼的，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过往长期以来在侦探推理小说历史当中作家们设置的那些凶手的作案手法。这个呢大家不要误会，因为刚才我一开始就解释了，我们这是个节目，我们也不会更多的涉及到现实当中的这些犯罪行为，而小说当中的这些犯罪行为呢，可能有些就是作家的创作灵感是源于现实的案例，但是呢他肯定也进行了改装，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哪一个现实中的犯罪分子是借用了侦探小说的诡计模式，是借用了侦探小说里面的罪犯的犯罪手法犯案，并且能够逍遥法外不受法律制裁的。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小说和现实是两码事。我们说的是小说里的作案手法，其实呢在现实当中可能也多多少少的就是存在类似的这样的话题。为什么呢？你就说是现实当中的一个警察，他在办案的时候啊，发生一起案件，不管是杀人案还是抢劫案还是什么什么案件，警察来到现场之后调取物证，那么和这个证人包括受害人进行谈话，或者受害人的家属了解情况，那么对他来说警方锁定嫌疑人他的依据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嫌疑人的作案手法。这个作案手法其实呢它受到三个因素的控制。哪三大因素呢？一个就是犯罪动机，目的是什么？你是图财啊，还是寻仇啊，还是其他的什么，包括行骗之类的啊。我们知道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骗子，对。那么第二个决定犯罪手法作案手法的重要的因素是环境，就是凶手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以及周边的人他们所处的这个位置，这个环境，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比如说是公司，是同事之间，还是完全是纯路人，还是在这种熟人关系，就是比如说什么乡村聚会啊，城里的这个上流社会的 party 啊等等，这个环境很重要，决定了他的作案手法啊。当然毫无疑问，犯罪分子他都是希望能够顺利的实施犯罪，并且能够逃脱制裁不被发现，对。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要考虑到的首先是动机，他要达成什么目的。不能说这个最后花了很多的精力结果适得其反，那他就穿帮了。好的，第二个就是环境，考虑到环境就是他怎样犯案，然后怎样逃脱，怎样给自己设置不在现场的证明。不在现场证明也是为了逃脱这个警察的追捕嘛，对吧。第三个这个需要考虑到的这个作案手法的要素就是犯罪分子犯罪嫌疑人的思维模式。个人认为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心理犯罪或者说犯罪心理的今天，更多的强调这个心理因素可能会对人们的行为模式构成非常大的影响的今天，其实心理因素也包括了你所接受的信息，你所处的环境，你周边的这种这个人际关系，以及科技和技术进步社会的变化给你带来的种种的影响，有的是正面的，但是有的是负面的啊，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的心理，一旦心理失衡，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他有犯罪的企图。现实当中小说里都如是，当然我们今天呢更多的是聚焦小说，所以小说这个侦探小说里面的罪犯的作案手法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一个重要的要素， 这个要素在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大家记住，在现实当中这个要素第四要素是不存在的，前三个都有，都一样，就是动机、环境、思维模式，但第四个要素在现实当中不存在。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小说家他考虑到的两个字，趣味。就是在小说里面，毕竟他和现实当中的犯罪是不一样的，现实当中的犯罪是恐怖的，是血腥的，是暴力的，是给人不适感的，引起人们的愤怒的，对。但是小说中的犯罪更多的，如果说这个作家还希望他的读者更多的关注他，那么他就不太适合把他的这个作品搞得这么血腥和暴力。这个说老实话，你包括像未成年人或者青年人是不是适合接受这种信息，大家都心里都明白，对。所以小说家也会考虑到这个元素，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会给他的这个书里的罪犯，小说里的罪犯的这个犯罪手法上加上一个趣味。也就是说，有些个犯罪手法的这个设置是带点趣味性的，解谜嘛，对。好的，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今天不是真正的主角，真正的主角呢是我们的两位警员，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胡寒烟和黄浩然两位，小美女小帅哥，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了，非常的这个想念你们，也愿意跟你们继续在星期天午后的阳光下。应该说今年的冬天呢，至少在今天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寒冷，所以说呢，在家里面冲一杯红茶或者咖啡，或者是啊，反正是饮料吧，坐在那儿打开广播或者是上网。那么当然你愿意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追案组，一起来追案，一起来烧脑。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作案手法，就要请这两位小警员小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这种体会。他们也是非常喜欢读书，也看了为数不少的侦探和推理小说，所以说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虑。那么在我这儿呢，其实呢，在侦探推理小说里面，就是即使在小说里面的这种犯罪的作案手法也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但是呢，就是要归类嘛。归类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它，像我来说啊，这个得跟大家道个歉，因为这个没有征求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的意见，我就武断的把这种作案手法，小说里的作案手法归类为四种类型：密室型、不在现场型、角色型和心理渗透型。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更多的会涉及到密室型和不在现场型以及心理渗透型这三大类型吧。就是凶手、犯罪分子他在作案的时候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手段，那么这三种类型可能是在小说里面出现的比较多的，而且最多的这个手法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就是密室犯罪。这个从侦探小说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了，一直到今天长盛不衰，不断的被各种各样的侦探小说家，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一再的来运用。但是呢，运用当中呢，它也会有这种变化，就是变招，不完全是同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怎么来理解这个密室型这个类型呢？首先我们请黄浩然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好， 好，开始吧。 像张老师刚刚提到的趣味啊，我觉得密室这个作案手法是挺有趣味性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么我们说到，一般说到密室，我们一般会想起狭义上传统的密室，就是在案发的时候房间是处于相对密闭的状态的，房门反锁，而且唯一的钥匙在犯案的时候不可能用来打开这个房门，即使房间中可能存在像通风口、壁炉这种开放式的通道，但是一般常人都很难自由的进出通过。而美国推理小说家被称为密室之王的迪克森·卡尔在他的小说《夜行》当中是这样写到的，简而言之，没有秘密通道，凶手并未藏在室内某处，且未从窗户逃出，也未由房门离去，房间里只有被害者，而且我们也确实知道被害者不是自杀。以上所说就是狭义上密室的基本构成条件。那么密室我们一般有分为像引导旁人先入为主、 去判断死者的死因、死亡方式等等造成的心理密室，还有就是使用工具打造的一个机关密室。而目前公认最早的密室推理小说是美国作家艾伦坡在1841年创作的《摩格街谋杀案》。故事讲的是在巴黎的摩格街上，有人听到一座居民楼四层的居民楼的某个房间里传来一声尖叫，于是有几个人就跑上去敲门，发现没有反应，于是他们就撬开了房门，发现房间中就是凌乱不堪的，也有人已经遇害了。根据楼上的居民提供的证词呢，就是当时有人听到屋内有人在争吵，但是没人确切分辨什么是哪种语言。邻居们从一楼走到四楼，发现房子四楼的门是反锁的，他们打开门后也没有找到任何人。而那栋楼的楼厅就是四楼是一个阁楼，天窗也是被钉死的，所以整栋楼除了楼梯就没有其他入口了。这就是最早出现在密室推理小说的密室凶杀案。除了房间作为密室呢，也有西泽保研在1995年解体升降里所描写的，目击者看到一个人从八层进入电梯，然后电梯在中途并没有停留，等到16秒之后呢，电梯到达一楼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目击者就看到电梯里面仅仅只剩下一具被切碎的尸体，而且警察鉴定之后啊，确认这就是进入电梯的人，目击者看到的也是同一部电梯，这就是推理小说里面的电梯密室。而在广义上的密室呢，还包括像始终有目击者监视着房间进出口，没有人看到凶手出入的房间，甚至是没有足迹的雪地密室，还有高塔密室等等。像除了密室的类型，凶手在密室里谋杀的技巧呢也分为几种。首先第一种是最简单的自杀，被害人呢在一个密闭的房间自杀，但是伪装成他杀了，比如像艾勒里奎因的生死之门中，被害人自杀了，但是一只鸟把被害人的自杀用的器具给叼走了，所以造成了一个他杀的现场。还有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凶手也是在杀掉了所有人之后再自杀，然后把自己的自杀伪装成了他杀。第二种就是机关型，就是利用机关或者道具去在密室里面谋杀别人。当然最经典的就要提到约翰迪克森·卡尔的《亡灵出没在古堡》。在这个作品中呢，凶手事先在被害人的床下放置了干冰，然后等到干冰融化之后呢，被害人就因为窒息就自己选择了跳窗自杀。还有我记得《名侦探柯南》中有那么一集，就是凶手将有毒的氰化物涂在了一个加热器的开关上面，然后被害人听到水烧开了之后，他就去关那个电源开关，然后就中毒身亡了。第三种，像被害人自己把房间锁上了，然后凶手却是在屋外去进行他的作案的，这个类型的代表作就是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古墓之谜》，里面的凶手呢就是站在屋顶，然后引诱被害人从窗户伸出头，然后再用重物击杀对方，等到屋外的那些人屋子前面的人走掉了之后，他就潜入了这个屋子，把那个尸体移动到固定的地方，然后擦掉了窗边的血迹，造成被害人是在屋内被害的一个假象，从而制造了他不在场的证明。第四种就是凶手杀人后并没有离开房间，等到死者发现了之后，就许多人一涌而入的时候呢，他就跟着人群混了进去。然后这类的谋杀技巧经典的代表作就是约翰迪克逊卡尔的山羊的影子。第五种呢就是假死刑，就是死者在密闭的房间里先被迷晕，他并没有死掉，就是被误认为已经被杀害了，然后等到人们一样进入案发现场的时候呢，凶手就跟着这个人群再把这个假死的人给杀害。在《宫区大谜案》这篇推理小说中， 凶手先让被害人喝了大量的这种安眠药的饮料，然后这个饮料虽然不会致命，但是就让那个被害人就一直昏睡中，然后由第三者发现了这个被害人他并没有什么没有知觉啊，没有反应，然后让第三者做出了受害人已经死亡的初步判断，进而在第三者找到凶手和这个凶手一同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凶手就趁机再把这个被害人给杀掉，这样第三者就帮这个凶手脱除了嫌疑击中了这个凶手的心理陷阱，也同时让凶手完成了不可能的犯罪。最后一种，第六种，利用动物作案，这类谋杀的技巧是用弹弓啊或者枪械这种工具远距离把屋内的人杀掉，然后再让狗啊或者猴子等等动物把屋内的门栓插上，或者把凶器给叼回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密室杀人的假象。最后是刚刚说了是密室型，其实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准密室型，它是广义密室的一种，它不是完全密闭的空间，它是仅由目击者的证言啊还有雪地上的足迹啊等等间接的证据来推断当时案发的现场是无法自由进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也大致分为有两种作案方法，首先是由错觉导致的，密室并不是密闭的，比如一开始所说的莫格街谋杀案，它看起来钉死的窗户其实是可以打开的，还有像莫里斯勒布朗在亚森罗宾探案集中写了许多凶手可以在杀人之后利用暗道顺利的逃脱，从而让现场看成了一个滴水不漏的密室。另外一种同样不是密室，只不过凶手是第一个进入这个房间或者是进入这么一个空间的人，从而让其他人相信这个房间是一个密室。这就是大概我分享的不同的作案手法在密室里面。 也基本上算是给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密室的各种的类型，但实际上说实话啊，这个密室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就包括刚才那个黄浩然他说有一种密室类型，其实那个凶手根本就没有走，他就留在密室里面，等到大家一冲进来之后呢，他就马上就跟所有人混在一起，这种方式。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凶手就在密室里面，但是呢，他营造的这个密室的空间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临时起意，但是呢，他在这个出现情况以后，他那个实施了犯罪以后，他出不去了，出不去的情况下，他急中生智，所谓急中生智吧，就是突然之间他就躺在地上，他就也把自己首先也扮演成一个受害者，这种情况也有。因为什么呢，前段时间有一部著名的大家非常喜欢看的西班牙影片叫看不见的客人，这里面的那个凶手就采用了这个方法。好了，这算是一种补充，不过更多的补充呢要来自于这个胡寒烟呢，对这个密室这块呢应该也有一些心得体会，作为这个侦探推理小说的一位小忠粉。好吧，开始吧。 那我主要就借那个名侦探柯南里面的几个例子，然后来补充一下浩然同学说的这个密室型。因为大家都知道名侦探柯南里面他真的运用了很多各种各样密室的例子，可以说把我们这边类型都已经涵盖到了。就比如说他在第三集偶像密室杀人事件，他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当然都是剧透内容了，他第三集就是我们第一个所说那种自杀型，就被害人他在封闭的房间中用冰刀自杀，然后当然他自杀了以后，这个冰刀他就逐渐消失了，他就制造出一个完美的密室。然后还有就是柯南第184集诅咒假面的冷笑，相信这集是很多小伙伴的童年阴影，因为他的气氛制造的非常的好，直到现在也经常被就是大家在说柯南里面哪集密室最好看的时候，经常把它排在第一位。他这一部就是讲主角被邀请到一个慈善活动的发起者家里，然后这个发起者他收集了200多个面具，这些面具被称为诅咒的假面， 并且为了不让这些面具出来作怪，晚上零点就会把这间假面之屋锁掉。但是就在当晚，这个慈善家他在自己卧室里面被杀害了，并且在他的尸体周围诅咒的假面散落了一地。但是他的卧室上了两道锁，并且那个假面之屋也是按理说也是打不开的，一般人进不去。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塑造氛围，就说难道这真是假面的诅咒吗？当然我们柯南他在最后他差一点就被凶手骗了过去，因为这个凶手他用了一种容错率非常低的技巧，就是说可能是试了很多次以后才成功了一次，并且他只要失败一次按理说就成功不了的这样一种方法，差一点就把柯南给骗了过去。就是凶手他先想方设法打开了这个假面之屋，把假面偷了出来，然后再锁上门。他把假面拿到这个被害者的卧室门口，将一把刀子的刀柄绑上橡皮筋，然后从气窗送进这个受害者的卧室里面，并且他用这个橡皮筋穿过了这200多个假面的眼睛和嘴，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长串假面，然后这个顶部是一把刀子，他就把这种东西从这个气窗送进了受害者的卧室，然后他再拉紧橡皮筋，所以这些假面都会排成一列，然后就是刀子就在这个正前方，所以他最后就是拿着这一长串东西往前一捅，这个刀子就正好划破了受害者的喉咙，最后再把那个橡皮筋切断，然后散落就会假面就会散落一地，并且这个刀子也就被这个假面给掩盖了，就好像是这个真的是假面杀人一样。所以这起案件可以说是柯南里面非常经典的一起密室杀人案件，直到今天也经常会被拿出来说。然后再说一个，就我们刚才提到还有一种类型是利用动物作案，然后柯南里面也有一集，就是凶手在杀人在密室里在一个并非密室的房间里面把受害者杀死以后，他又利用甲虫把钥匙放入水中，然后这个甲虫它在水里面它游着它自己就跑掉了，然后钥匙也就不知道掉在了哪里，所以就最后大家找不到钥匙，他们就会以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密室。 刚才这个胡寒烟给大家介绍的，因为他主要是根据这个名侦探柯南里面确实有很他这个带侦探推理这种色彩的这个动画片的这个剧集，在密室的这个设计这方面是很具代表性的。这密室的当然咱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因为已经剧透了嘛，剧透那我们就有这个权利去品评一下它的密室的水平高低了。在密室这个类型当中，这个作案手法当中其实也是有高下之分的。最早的那个刚才黄浩然介绍的那个爱伦坡的那个莫格街血案，那个密室呢就是说白了就是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有点用力过猛。这样的这个例子也挺多，就包括刚才胡寒烟说的那个柯南里面的那个假面的那一集的那个密室的那个设计方法，就是有点猛，你知道吧？就是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只能是用一个你几乎没法想象的，实际上在现实当中实现起来、操作起来也有很多困难的这个方式。至少反正我设计是我反正这个谜我已经是设计的很圆满，这个你不能够这个责备我了，哎。包括那个莫格街血案，因为它是最初的那个密室的设计，所以最后它只能是把这个事情归罪于一个怪兽，那就没问题了。对，还有更多的密室或者其他的这种手法设计的更加精妙，那么下一个时段我们会一起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不要走开。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 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痕迹，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滴滴滴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好的，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烧脑来破案。继续跟各位说的是，我们在阅读侦探推理小说时候呢，有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有些凶手的作案手法，就发现他们这个过程当中有规律可循。现实当中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呢，当然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严格意义上说呢，没有什么规律可循。那当然可能会有相似的，但相似的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在侦探推理小说当中呢，其实总结起来，凶手的作案手法有些地方还是似曾相识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一起来做这方面的思考的呢，除了我之外呢，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胡寒烟和黄浩然。上一个时段呢，这个浩然和寒烟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密室型。密室型呢，其实可说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但是真的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是更多的来说说其他的类型吧，好不好？寒烟，胡寒烟继续给大家介绍他这个心得体会比较深刻的一些侦探推理小说中的这个犯案的手法。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讲这个不在现场型了。就是其实密室型它有那个很大一个就是程度上面，也它其实也算是一种不在现场型，就是说这个凶手凭借制造出一个密室，然后让大家都相信在这个时间没有人可能在这个受害的这个现场，然后就是也是来间接制造自己的不在现场的证明。但其实不在现场型它是可以说是一种最基础最现实的犯案手法。就是在现实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判就是比如说这个刑侦剧里面所看到的这种判案方法，也就是 通过就是不断的比较这个受害者的死亡时间，还有大家在这个时候在做什么，然后进行怎样的活动，就不断靠这种对照时间的方法来找出可能的犯案，就是可能的这个嫌疑人他的这个证据，然后再来锁定这个嫌疑人。但是在推理小说里面的不在现场型就会怎么说发挥的更戏剧化一点，就比如说这个捷径型，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就是 走捷径， 对，就是嫌疑人他先伪造出一种他好像是利用一种方法来这个抵达受害人身边的这样一种假象，但其实他是走一种捷径，是用另外一种就是可能就是所花时间更少的方式就是进行了这样的凶杀案。我们在这边最典型的就是松本清张的老师的《点与线》这本非常著名的小说，在这本小说可以说是把时刻表，日本列车时刻表这个轨迹运用的最出神入化的一本小说。点与线这个名字，点为车站，线为路线，连接车线就是连接车站之间的路线。然后警察他的这个警察就主要就是要抓紧这个点与线之间的时间，凶手把时间安排的非常的完美，他几乎没有浪费一分钟，这种逻辑性是常人非常难想到的。并且松本清张他这本书更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现实可行性，这本小说的使用的时刻表就是1958年日本现实确实存在的一个时刻表，也就是说这个手法它按理说是在现实中是可以达成的，包括它里面这个船的时间，然后车站与车站之间的时间，飞机的时间全都是真实的，可以将小说中的流程在58年实行一次，结果一定与小说相符。也不知道松本老师他是通过自己的亲自的实验来写出的这样的轨迹，还是他先想好了轨迹再去找这个现实中与之相符的这样的一种就是非常奇妙，最后达成了这种非常奇妙的效果。所以点与线也是一本不可复制的小说。 没错，而且我补充一点啊，其实事后呢在这个点与线出来之后受到了一众日本推理小说家的这个复制和致敬。再后来呢，你像那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有一些作家像这个岛田庄司啊，好像还有一位，如果我没记错啊，如果记错的话大家来指正，西村京太郎等等这些作家，他们都在不断的复制松本老师这个点与线，利用日本的高铁新干线列车的时刻表来作案。那当然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不知道点与线的时代日本那时候还没有高铁吧，还没有什么快速铁路，对，后来是因为有了高铁有了新干线，结果呢就使得这种作案的手法，小说中的作案手法已经精确到了分甚至秒。比如说在这个岛田庄司的那个叫什么寝台特急什么二分之一什么秒， 差不多。 对对对，那个作品里面，就是当然那个作品，说实话我没看下去。不是因为我对岛田老师有什么意见，没有，我非常崇拜他。但是，那个小说写的太阴冷了啊。但是他那里面就是完全是利用了这个日本高铁新干线，他这个准确无误的这个火车时刻。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的那个动力就是气动或者这个就是蒸汽列车时代，可能火车晚点啊可能还会有出现，但是现在的高铁，包括咱们国内现在高铁很发达，京沪线啊什么之类的，你看高铁会有这种晚点吗？晚点是很少见的，如果晚点的话，那么它有可能是不可抗力造成的，比如说像什么灾害啊，台风来了之类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正常情况下高铁列车是不可能晚点的，它在每一个站所停靠的时间都是很精确的，比如说人家你在高铁列车上你就知道说马上要到无锡站了，或者马上要到什么苏州站，人家就会广播里面就会提醒众乘客说你下去休息的时间要就最好不要下去了，因为包括什么到站台上去抽烟这个都不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在那儿停靠的时间很短，真的有可能把你落在站台上。对， 这个其实在日本的这个进入高铁时代以后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很多的日本的推理小说家都在利用这个都在向点与线致敬，就是复制点与线的这个思维模式。 嗯 ，OK， 还有没有？嗯，继续说吧，韩岩。 那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就是不在现场型里面的捷径型，然后第二种就是伪装受伤型，这个就是犯罪嫌疑人先当着众人的面伪装自己受了伤，然后趁众人对自己放松了警惕，再实行就是在作案。这个最经典的，应该一说大家就会想起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就是凶手先当着众人的面被自己的同谋击中了腿，走不了路，但是他就是趁大家放下警惕以后，他再趁机杀人。然后接下来一种类型就是伪造时间型，这类犯罪一般是把家里的表拨慢，然后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和仆人来给自己当证人，来证明自己在犯罪的时候不在犯罪现场。这种方法代表作就是江户川乱步的女妖，在此作品中，这个凶手把所有的表都拨慢了，然后就让所有的人都当了他不在现场的证人。第四种就是伪造地点型，这种类型就比如说这个代表作是麦老里的神谕，在此作品中凶手先他是在 B 地点出现，然后就是先找借口稍微离开了一会儿，但他在这离开的一会儿之间他就跑去作案，然后再把被害人给处理掉了，然后放在了 A 地点，就伪造出这个被害人是在 A 地点被干掉的这样的一种假象。然后接下来一种就比较特殊，就是所谓的利用双胞胎的这种类型，由兄弟或者姐妹两人交替出现来制造不在场的假象。当然这种类型就比较有争议了，因为双胞胎其实是一种非常 bug， 在推理小说中是一种非常 bug 的设定。就比如说在诺克斯著名的推理十诫里面第十条就说，除非作者先写明作品里面有双胞胎出场，否则这个凶手他就不准是双胞胎。所以这种写法在一些本格推理作家和读者眼中是需要得到明确限制的。然后最后一种是利用别人或是别人的杀人计划来杀人，他就是可以通过打电话或者给对方播放自己录音这种方式来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然后对方也就趁机利用凶手的计划来杀人。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就是青山刚昌的《水平线上的阴谋》。此外，不在现场型其实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分类，就是伪造现场啊，伪造物证，或者制造各种各样的陷阱。反正总归都是为了证明案发时本人不在杀人现场，然后来给自己洗脱嫌疑。 这种情况呢，就是有的时候我再补充啊，每次都要补充一下。这种情况呢，他是一般来说是在更多的是在这个预谋杀人，有预谋的这个犯案，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刚才你说的不在现场，因为他是预谋的嘛，预谋杀人。但是如果碰到了那种就是不是预谋的，是临时起意，或者就是一个什么什么，就包括就是我们曾经说到的是一句话或者某几句话引发的这个杀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设置不在场证明就困难一点，但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小说家会设置一些其他的偶发的因素，因为你本身这个作案动机就是偶发的，你这个冲动叫冲动型杀人，这是偶发的，但是呢由于其他的因素的介入，就使得凶手得到了天然的不在场的证明。当然更多的还是预谋性的，有预谋的杀人，刚才那个胡汉烟没有展开说，就是经典的代表作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个方式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你刚才说到有 bug， 阿婆的作品里面这类的 bug 可以说是最少的。尽管有些读者对阿婆有些微词，就是说 你看有些细节你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你一起来猜喽，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小说家的这个笔调下面去展示我们的聪明才智喽。当然，其实对于这个，我认为对于阿婆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有一些苛责了，因为阿婆在创作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说要给你读者更多的这个想象或者是一起来烧脑的空间，她只是把这样一个悬疑故事整个这个结构像网络一样的给你织密织好摆在你面前，就是让你看了以后说哎，意不意外，精不精彩， OK 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一个背景下，我们得承认阿婆她所设计的很多的作案手法应该说到现在为止都是叹为观止，无人能超越的。关键的问题就是它这里面的 bug 很少，它没有那种就是蛮干的那种方式，比如说我一定要给你设计一个，反正这个不管怎么说我就要把这个人杀了，然后一种非常不可能的一种什么犯罪形式。其实后来你看了之后发现这个哎呀，这个太极端了，太个别了，这个生活当中距离生活的现实太远了。但是呢，你像尼罗河上的惨案，尽管这当中就是那个西蒙道尔和那个林奈特啊，不是林奈特的那个情敌，就西蒙道尔的他那个女朋友吧，女朋友，他们两个人设计好的这个犯罪的手法也有很多的风险。其实事实上证明，他们这过程当中他们也玩穿帮了，也被发现了。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们设计的确实非常的精妙。 对， 就是首先这个西蒙道尔把自己打伤了，其实不是他打伤的，是他给大家先设计了一个假象，是这个啊 Jackie Jackie 在这个狂怒盛怒之下拔枪把他打伤了。打伤之后呢，但实际上当时他并没有受伤，他只是假装受伤。 对， 然后他就让所有人去把，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关注点在 Jackie 身上，他已经快疯狂了，赶快去安慰他，去照顾他。这个时候呢，整个就是他和他的那个 Lynette 和他妻子这之间就已经空了，没有人了，给了他犯罪时间，他迅速的拿枪去把他妻子打死，打死之后他又回来，这个时候他自己给了自己一枪，自伤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把这件事情坐实。你看，我确实 Jackie 打了我一枪，而且确实我就受伤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流的是真血。人们来，这个时候人们就开始，这个中间他利用犯案的这个时间其实很短。 对。 马上大家就开始意识到，哟，这边还放着一个伤员，得赶紧去帮助他。又回来以后呢，大家想把他给抬走啊，给他上药啊，什么止血之类的。那么但实际上在这个时候，这个案件不单已经完成了，犯罪已经完成了，而且他和 Jackie 都有了不在现场的天然的证明。因为他们都有人陪啊，都有人旁证啊。对，所以就是后来当然这个是要留到下一期，就是说 Paulo 是怎么来把他们拆穿的，就是这个很重要。如果说一个侦探一个警察如果被他们带到这个沟里去，就是进入了他们设计好的这个圈套，这是个死结。尽管你认为这两个人的作案嫌疑最大，但是呢他们没有作案时间，你就只能瞪着眼看他们逍遥法外，即使他们承认了也这也不行，而且况且他们不可能承认。对，最后 Polo 是怎么破的案，那我们留在下一期再说吧。还有其他的方式没有？有除了这个不在现场行，应该还有一个你刚才说过要说一说心理渗透型啊，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很时髦的一种类型，在老一辈的经典的作家的作品当中是几乎没有的，只是到了现当代，特别是当代的这个推理侦探小说当中才开始出现心理渗透这种作案手法。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这个心理渗透型。 好的。 这种类型可以说是推理小说技巧中的精义，就是凶手他不用自己动手，或者自己就只是做了一些手脚，让目击者甚至让警察去为自己杀人，当然这个杀人肯定是打引号的，然后或者是替自己完成快要成功的谋杀案。这种谋杀技巧可以说是贯穿所有推理小说大师作品始终的灵魂轨迹， 这种诡计或是凶手心理操纵被害人，或者是心理操控警察证人，其目的只有一样，就是让自己用最奇幻的手法达到逍遥法外的目的。然后这种类型我们又可以分为，首先就是暗示型，然后这类谋杀技巧我们要首推艾勒里奎因老师的生死之门。在这里面凶手他就是一位医生，他就利用自己这样一个本来是应该白衣天使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去故意去暗示被害人说他得了绝症，就故意给不停地给被害人施加心理压力，从而导致被害人自杀。当然还有一个作品也是艾勒里奎因大师的，就是他的十日惊奇。在此作品中，凶手也是利用了一系列的暗示，最终把所有的杀人罪名都推到了自己想要嫁祸的人身上。就他虽然是他动的手，但他就不停地靠暗示来摆脱了自己的嫌疑。然后这一类型第二种就是伪证型。然后这里我们又讲到艾勒里奎因的另外一部作品《脸对脸》。在此作品中，凶手与他的女同谋计划杀害这个凶手的妻子，然后凶手就故意先和女同谋制造了分裂的假象，然后让女同谋去找警察说这个凶手逼迫自己在将来的某一时刻做他杀害他妻子时的不在场的证人。那警察当然就把这个主要的嫌疑就是怀疑的对象变成了这个凶手本身，但是其实这个真正的就是动手的人是这个女同谋，她其实跟这个凶手并没有分裂，就他们两个一起制造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他去找警察也只不过是让警察相信自己不会杀人，然后这样就和整起案件都撇清了干系。他在行凶时也就没有了杀人动机和时间，所以就很难证明其实是他动的手。我们最后要讲的是刺激型，这类手法在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其实并不少见。就凶手利用一些比如说蜘蛛啊、恶犬啊之类这样可怕的动物来刺激受害者的心脏，导致受害者做出失常的行为，或者直接就被吓得一命呜呼。那这里面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那个福尔摩斯三部中篇作品里面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就凶手他在雾气昭昭的沼泽地中安排好这个巨大的非常难得一见的犬型怪物，就导致这个身体欠佳的受害者不得不直面死亡的命运。并且柯南道尔他其实在这部作品里面运用了很多的文学技巧，我们这里可以稍微岔开来谈一谈。首先他是一直没有直接描写这个猎犬，他这个猎犬直到最后福尔摩斯和华生直面他的时候才终于现出了原型。他之前一直出现在别人的叙述当中，他是什么沼泽地里面奇怪的声音，是夜晚沼泽地里的鬼魅身影，是死者身旁的巨大脚印，就这样读者就被吸引着一直读下去，想要一睹其真容。还有一点就是福尔摩斯他本人在这部作品里面展现出了非常强的人格魅力还有破案方法，因为我们一直是从华生的视角来看，就好像福尔摩斯他在前半程都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其实他一直都在现场，他只是装作没有露面，就是装成一种第三方势力来从旁观的角度注视这一切。然后还有就是最后的反转，就是当然这个福尔摩斯系列里面其实反转还是蛮多的，在这一部里面凶手也是比较，虽然他表现的比较突出，但其实还是蛮难猜到的个人感觉。在福尔摩斯系列里面还有另外，当然这个就不是柯南道尔写的了，是那个约翰卡尔给他写的一部比较推荐的续作叫福尔摩斯的功绩，里面也加入了一个运用这个刺激型手法的案件，就是说凶手利用金丝雀的歌声把训练好大型毒蜘蛛换到了本就患有家族遗传性心脏病的他的侄女的房中，他试图谋财害命，然后还把福尔摩斯假惺惺的请来为自己的清白作证，结果反被逮住了现行。所以福尔摩斯的作品柯南道尔的作品还是非常经典的，可以说 这个刚才我说在传统的作家当中用使用心理渗透这种方式并不多见，但是呢，很快这个说法就被胡汉烟给这个破掉了，说其实在老作家里面其实也很重视心理描述。当然这个心理描述呢，跟今天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包括像什么心理侧写啊，对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种心理画像啊，这个是两回事。这个我们可以专题乃至有时间啊，就是当代的侦探推理小说它已经在不断的演变，它演变出了至少两个变种，一个叫犯罪小说，一个叫做间谍小说，那这两个其实是它的变种。那这个呢，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呢，我们专门的来这个做一个介绍。其实呢，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些这个侦探推理小说中的这种犯罪模式、犯罪手法呀等等等等，只不过呢真的是浩如烟海当中的这个很少的一些类型，其实也是因为我们阅读的能力、阅读的这个范围有限导致的。以后呢，如果网友朋友、听众朋友愿意参与的话呢，那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来讨论，也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新的这种体验或者是惊喜。好了，今天的这个午夜侦探社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警长立新还有我们的两位小探员，这个黄浩然和胡汉烟，也感谢各位，包括我们的导播哥哥。那么这个接下来呢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 X 档案，下个星期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就是侦探推理小说中的破案手法。你敢作案就一定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你敢伸手就一定会有人把你捉住，伸手必被捉嘛，好吧，那么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喽。 あなたの一日が終わる時にそばにいるね、何にも言わないで優しいキスをして、そばにいるね、あなたが眠るまで優しいキスをして、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